好，翻嚟我哋呢一集啊，军武戏言啊，咁我哋就同大家军事导航系咪啊？咁我就系你嘅主持人啊 ，Larry 啊 ，Alex 啊， 系啊，咁为大家咧报上呢个嘅最快、最新、最火爆嘅军事新闻啊， 系 啦，咁咧就喂，而家年近年尾啊 ，Alex 系嘛，今日咧我哋录音咧就12月18号啦， 系， 咁啊出街都系啦，系嘛， 系啊， 出街都系18号啦， 系， 咁咧就跟住就 Christmas， 跟住就去到元旦噶咯，好似系嘛， 我哋声明一下先啊 ，Christmas 我哋可能会迟一日。 系啊，我哋会迟一日啦，即系呢个佳节啊。 系啊， 咁所以有机会大家咧就等多日啊。 系， 咁我哋咧一样有爆料嘅，放心系啦。咁啊，同埋年尾噶嘛。 系， 咁我同 Alex 依家都谂紧咧一啲活动啊，即系俾大家嘅。咁系嗰啲咧，我哋上年就话搞一个武奖嘅，武奖抽嘅游戏啊。 系， 今次咧我哋应该会搞有奖噶啦。 系有啊，而家有啦。 系啦，咁啊回馈翻各位，咁咧都系好玩嘅嘢嚟嘅。咁我哋咧就容许我哋咧喺后啲嘅期数，你讲翻有啲咩玩啊？ 好啊，好啊。 好，咁我哋咧正式进入咧今日个环节啦。嗱，第一节咧，我哋咧首先要讲下啲即系依家啲唔同嘅嘢啦吓。依家咧就先讲一单咧，就讲美国咧有一个咧，我觉得系战略上嘅嘢， 系 好重要嘅就系咩？就而家咧打仗咧，大家通常话系打信息战啊嘛。 系 咁打信息战咧，其实即系打咩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打就系啲天空传嚟传去嗰啲信息啦。 系 咁，你发觉咧系好 I T 嘅成件事，即系好似啲 I T 人咧互相战斗咁噶。 系啦，喺度揿掣咯， 系嘛，互相揿掣， 睇住个 mon 系嘛，睇住个 mon 揿掣咁样就，所以咧可能随时你身边有个人咧喺度打紧机啊，其实可能系操控嘅架战机 啦。好似呢个007咁啫，系嘛？ 系 即系攞搵个嗰啲电话再控制战机卡嗰啲啦。 好劲啊，真可以。咁咧，依家咧就讲咩咧？就是、美国啊，嗰、那个 GPS 啊，嗱，依家 GPS 咧，其实咧就已经咧系旧咗啦。开始老实，你见咧美国咧，依家佢睇到大陆系咪依家用紧咧北斗嘛？ 北斗啊！ 我哋上期讲系咪北斗一俾人，好似俾人哋一个博士好似翻即系翻译晒嗰啲原嗰啲叫咩啊 source code 哦，原始码俾人解破咗， 系嘛？咁就俾人解破咗嘛。咁咧就我记得咧，我睇 TED.com 咧就好似有一个人咧出嚟讲嘅，直头即系帮中国嗰边嗰个北斗公司啊，即系北斗整北写北斗系统嗰间公司啊。咁啊讲翻系咩事咁样咯。咁当然佢哋就话冇啦，冇啲咁嘅事啦。 梗系唔认啦。 咁我相信，哇！如果可以破解到，可能其实又唔系好难嘅啫。 哇，系啊， 可能又唔系太难啫。即系如果你本身对呢样嘢写得好劲嘅话，咁所以咧，依家咧，大陆就出咗只叫 BD2 嘛。其实我都唔觉过，突然间有一次发现，咦？点解依家 BD 嘅 BD2 嘅？跟住后来咧，我查翻系喎，有单咁嘢。咁所以咧，依家大陆咧已经玩到 BD2。BD2 咧玩到点咧？就系、是、佢要玩三艘粒卫星嘅。 系 你同 GPS 唔同啊 ，GPS 咧系有24粒。咁通常大家知咧 ，GPS 咧系用咩咧？系用三角定点噶嘛？ 系 咁三角定点咧，即系两粒卫星就可以帮你定位啦。 系 咁所以美国嗰阵时用24粒计过嘅，就24粒咧就啱啱够噶啦。咁当然依家旧咗啦个科技。咁所以咧佢依家咧就要玩咩咧？新一代 要多啲嘅。 新一代咧就 GPS 第三代啦。咁咧就依家 GPS 第三代咧，佢依家去发射啦吓。咁咧就点咧？就变咗咧，依家嚟紧咧就会发射第一粒。第一粒几时发射？就系、是、今日啦，12月18号啦。今日就会射第一支，系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一路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唔知系咪依家已经发射咗啦吓，咁咧就一支咧更加精准啦，更加安全，功能就梗系更加多啦嘅 GPS 卫星啦，系咪？咁咧就会喺边度咧？喺佛罗里达州啊，咁嗰边发射嘅，咁咧就 SpaceX 喎，咁咧就佢哋嘅 Falcon， 即系佢哋个猎鹰九号，咁呢个火箭咧老老实实就劲过我哋大陆所有嘅火箭噶啦，咁咩长征5啊、长征6嗰啲啊，劲过晒噶啦。咁所以猎鹰九咧呢个咧都系做依家好多任务咧都好多做法噶嘛。咁咧之前咧如果大家睇新闻咧系咪讲美国都有啲卫星咧，即系就喺第啲国家发射嘛。 系 啊，咁所以咧就我唔记得边个国家啦， 外判咗 日本啊，定系唔知边度啊？纽西兰。咁咧就俾佢发射嘛。咁所以咧其实发射场就唔难搞嘅，咁但难在嗰啲技术嘅啫。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外判咗俾 SpaceX 啊。即系 SpaceX 都几过瘾嘅，咁 SpaceX 系咪之前话咧要上火星嘅咩？ 系， 咁啊睇下佢成唔成功啦。当然上火星唔系咁容易啦。 哦，最紧要平啊嘛，佢支火箭可以回收， 系嘛？ 系啊。 咁但系就都唔容易啊！如果你去火星，肯定好多科技要处理，因为其实呢啲全部都军事嘢嚟噶嘛。 系啊。 你谂下，净系降落嗰下已经用好劲嘅科技啦，系咪？ 系。 即系你要精准控制到成件事。好啦，咁咧今次咧美国预定射几多支咧？嗱，北斗咧就话射30，佢今次咧玩到由24咧发展到32。 即係比以前多咗八粒。咁、哦、你就要諗啦，多咗八粒呢就咩意思呢，就多咗啲新功能啦，梗係。多新功能之後呢，每個 share 返呢就梗係要少啲，就要多啲衛星啦。咁唔係24啦 ,32, 咁逐之逐個咁樣取代佢啦。咁喺啲依家啲軌道上面啲嘢舊衛星啦，係咪呀，咁就第一支咁樣去。好啦，咁呢幾時呢先至可以去到比較好呢，就應該去到2022年，即係過多三四年到啦。咁呢就開始呢有啲好啲嘅功能呢，就慢慢呢可以呢取代咗舊嗰個 GPS 嗰個位啦。咁所以呢就幾好玩嘢。同埋呢佢話依家呢係可以抗干擾，即係話呢如果大陸呢個 BT2 呢喺太空度干擾你呢，理論上係頂得住嘅。如果俄羅斯搞你呢，理論上都頂得住嘅。就講到幾勁嘅。另外呢就話呢前十個衛星呢每個呢就 5.77 億美金。咁就應該係貴咗少少，貴咗少少啫。咁但係如果你咁諗，依家啲全部 GPS 衛星主要供貨咧，就係俾曬啲戰機啦、潛艇啦、軍艦啦、全部陸軍啦，即係全部攻擊機啦。你咁樣用，其實加翻就好抵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呢、這個都係正嘅。而今次咧邊個做咧就 Lockheed Martin 啊。咁 Lockheed Martin 咧，大家知咧就即係依家基本上佢咩人都即係咩嘢美國軍火都佢涉獵噶啦， 咩都有佢份噶啦， 咩都有佢份噶。咁今次新衛星有份啦。咁當然啦，其實 GPS 咧最緊要就係咩咧？就是、除咗美軍用之外咧，老實講，我又用啦 ，Alex 就用啦， 全個北約啊， 係嘛？北約啦，其實全地球有咩人唔用咧？ 大半個地球都係嘅。 以前啊，解放軍都用啦，不過後來發覺，咦，射歪咗，發覺原來 GPS 搞鬼啊嘛，咁、所以咧就 BD2 用啦嚇。咁都係啦，嗱，全世界咧，如果講除咗 GPS 之外咧，仲有好多系統嘅，例如咧歐盟咧嗰、那個叫做伽利略啊，咁伽利略系統咧就但我想講咧，其實佢哋伽利略系統咧都麻麻地，因為我唔記得佢哋係咪咧已經射曬上去啦，定係都仲未射曬。咁咧就變咗咧伽利略嘅系統咧，有時佢都可能會傾向同 GPS 合作啦。另外咧俄罗斯一个嘅叫做 GNSS 啦吓，咁咧嗰个咧就老实麻麻地嘅，我觉得嗰个应该。咁咧大陆个 BD2 就普通咯。咁、今次呢个咧卫星咧嗰个准确度咧，民用嘅话咧就去大概3-10米，系啦，唔好意思啊，系3-10尺， 10尺， 即系讲紧几多咧？即系讲紧大概系1米度咧， 系啊， 系好准噶啦， 1米度3米 咯。但系呢个系民用啫， 民用系啊， 以前系10米， 系， 即以前我同 Alex 咧。我揾佢位咧，可能我哋争10米，其实都好劲噶啦。十、米都 系 几步啫嘛，大佬，系咪十步内啦，大概。咁所以咧就而家 你跳咩？ 系嘛？ 系 揽阔啲啦，系啦，十几步咯，争而家就唔系啦，可能争都系几步啫。咁其实如果军用嘅话咧，就应该会系大概精准100倍到啦。系啊，咁你就计啦。所以咧呢单嘢系都几劲嘅。 即系执炸弹掟落嚟，唔炸死呢个砸死你噶。 所以而家咁准咯。系啊，唔系，而家仲系用紧旧卫星啫， 系咩？ 嚟紧用新卫星，你谂下准到点？ 系可以中头定中手？ 系啦，咁啊中边度？中咗你只手咧，你个身冇事嘅。 系啊，咦个手唔见咗嘅，好痛， 净系痛啫，唔知发生咩事，系咪？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呢个 F-35， 你集集都讲 F-35噶啦， 冇得唔讲嘅呢部嘢，系咪先？呢部嘢其实我哋直头咧，我同 Alex 谂过系，净系要开一集，应该开一节。斋讲 F-35嘅，可能咧净系讲一节都讲唔晒嘅。佢好多嘢讲，因为咧有啲网页系专追踪 F-35噶， 系咪？ 系啊，咁今次呢个咧 F-35咧，我哋追佢咩咧？嗱，之前咧有时会追佢咩啊？追佢氧气唔得啦， 系 追佢嗰啲隐形唔知得唔得啦？ 系有时漏油啦， 有时又追佢系啦漏油啦，有俾雷劈啦，跟住又试过降落嗰啲问题啦， 系 嘛？咁啊好多，跟住依家咧之前我哋上集讲咧就系讲佢去呢个嘅林肯号啦，咁樣好試，咁 F-35C 啊嘛，其實咧 A、B、C 三個類型咧，嚴格嚟講係三隻機嚟嘅，其實佢入面咧可以 share 嘅嘢唔係太多嘅啫，嗱老實啦，你就係講 B 咧，中間有風扇，你唔係攞嚟 share 啦，唔同曬啦 ，C 嗰個翼啊特別大嘅，係咪？好啦 ，A 嗰個機關炮咧得你有，其實 B、C 要裝嘅，所以其實你話老實，你話啲嘢係咪全部一樣就唔係嘅？嗱，你 C 有尾鈎，其他冇，雙碌，其他單碌。所以其实你话系咪好共通就唔算，不过问题就 系 佢嗰啲叫做一隻蛋都满足你三个愿望嘛，一部机满足你三支军队咯，咁所以都系爽嘅。我就谂过咧，以前迟啲系咪有太空军啊？ 系 F-35使乜整个太空版啊？太空版俾得 噶， 系嘛？因为肥得滞，问题系佢要冲我上去个大层先啦。 系啊， 嗱咁咧，跟住咧就系英国嘅太阳报啊，特新咋？ 系 咁咧，近排爆料嗱，你知太阳报系咩报纸啦？太阳报嗰啲叫 tabloid， 即系嗰啲叫做八卦报纸 啊， 就类似苹果嗰啲啦吓。咁咧就爆咧就话英国皇家海军啊，咁咧就去买呢个 F-35B 啊嘛，咁当然都正啦，因为你知 F-35B 个正嘅地方就系佢短距离飞嘛， 咁依家全世界咧就应该除咗英国之外咧，第二个国家可以买就系日本系嘛？ 日本系啦， 日本系咪落实咗啦？我见佢直头讲咧， 落咗防卫大纲啊， 系咯，落咗防卫大纲，咁呢一步落咗，应该都冇走鸡啦， 冇走鸡噶啦，争我买几多步嘅啫， 争依家系时序问题啫嘛， 争我即系争几买几多步嘅啫， 系啊，因为依家最紧要就系咧，美国已经当咗日本咧系代理人啊嘛， 系， 成个亚洲咧嗱，你帮我话事，你揸息，依家咧我就派啲嘢俾你。 系啊， 你帮我睇住嗱，我会再搵啲军舰帮你，有事你帮我打头阵。 系， 所以系几过瘾噶。 要整多几架出云号先。 哇，佢老实啦，日向啊出云呢啲咧唔少噶。咁咧就英国皇家海军咧买嗰个 F-35B 啊，咁咧佢哋发现咗一个问题， 系 就系咧佢哋发觉咧嗰个隐形涂层咧，佢哋我怀疑佢哋唔识整啊。佢哋话好脆弱，每次飞人之后咧都要再喷过， 系咩？ 咁但系我哋系咪讲过咧？有一集讲过咧，就其实佢本身啲喷料咧，其实理论上同个蒙皮黐埋， 咁唔系模组化咗嘅咩？ 系啊，于是成件事应该系咩咧？ 就快陷落 你唔应该系似 F-22 嗰啲咧，涂料还涂料，蒙皮还蒙皮噶嘛？而家你个蒙皮已经系成件事，你一铺嗰下咧，其实个蒙皮本身已经俾涂料即系二合一噶啦嘛？ 系。 所以你铺上去就铺上去噶啦， 系啊 ，suppose 嘛， 佢咪分唔到个浸保护层同埋真系涂料啊？ 我有怀疑过系佢哋洗嗰阵时出咗问题啊，即系咧你洗机咧嗱，理论上 suppose 应该系用水啊，正常战机、即系用水咁样过行过去嗰啲咧， 系， 咁但系你知呢啲梗系唔系啦，呢啲梗系有特别嘅嘢嗱，你问咧会唔会有机会中间防保障嗰度系需唔需要摆咧嗰啲特别房啊？ 系， 即系你话嗰啲咩保温啊、保湿嗰啲咧？我觉得唔使噶啦，呢、这个年代系唔使噶啦。我怀疑歼20都唔使噶啦 ，F-22 都唔系使点。其实咧，点解成日都话要呢系因为大佬你去到阿拉斯加啲地方，大佬你唔摆正常机都死啦， 人都会死啦。 系啊，大佬你 砖喺度烂啦， 你真系人都死啦，所以你一定要搞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你话嗰啲系咪真系要好难搞？我相信唔系，但系咧，而家个问题就咩咧？英国嗰边总之发觉咧个隐形涂层咧就甩晒嘅， 系咩？ 即系甩啊！咁於是真係好麻煩，因為老實啦，佢係一架機咧用咗成差唔多好似係一億係嘛？ 係啊， 佢買一架噶嘛， 過億㗎定 係嘛？因為 F-35B 最貴㗎嘛 ，B 最貴 嘅係啊，咁所以佢哋咧 keep 住咧要查要噴啊， 係 咁，因為佢哋發覺好煩咯， 係 即係噴，同埋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啲塗料好貴， 係 好貴，仲有一個問題喎，佢哋識唔識噴咧？你又係Lockheed Martin 派人過嚟咯， 哦， 係嘛？咁啊，嗰啲人nanometer 嚟嘅， 係 嗰啲係納米級嘅， 唔係話好似要著化學。嗰啲保护衣喎、 理论上系要着 要带氧气筒喎，嗰、那个咪会入肺会死。 但我怀疑而家咧嗰啲涂料冇咁毒噶啦，应该 系 咩？系啊，应该会冇咁毒噶啦，应该会好比以前 B2 嗰啲咧， 系 好少少噶啦。 嗯， 系啦，咁但系咧 Lockheed Martin 嗰边咧，罗生门我话冇呢啲咁嘅事，佢话冇啊，我哋而家啲新涂层好嘢嚟嘅， 或者 唔会咁易甩嘅咁讲， 或者系份咩料唔同啫，识睇。 系啊，同埋佢哋话咧，Lockheed Martin 系话咧改良到咧系，如果刮一次咧，刮两次、三次咧，理论上咧都冇事噶。系、 哦、 你要重复喺嗰个地方度刮先会有事。 哦，咁睇下，但 Marine 都冇事噶，美国 系咯 ，Marine 又冇事喎，系咯， 军队冇事喎。 所以其实系咩事咧？究竟系英国唔识用系嘛？ 系， 定系真系嗰边，定系俾嗰啲次货？你觉得？即系争啲噶， 都有可能噶。 因为我最好就留翻美国， 唔系可能批次上，哎，我都蒙皮嗰啲未， 咦，出咗事啊，俾英国啦， 未俾未系蒙皮嗰批，你仲系俾紧喷友嗰批未咯？ 唔会咁惨啩， 批次 最早嗰批， 批次唔同啊， 最早嗰批我冇估就系、是，系啦，咁就英国冇彩咯，当 想换啊，俾钱啦， 唔系想维护啊，又俾钱啦， 俾钱啦， 系啦，全部俾钱得， 系 你如果咁似嗰啲打机嘅， 系 入嚟嗰阵时免费，跟住全部加钱买道具嗰啲，好鬼衰。好啦，跟住另一个咧，要讲翻米格35喎。 系， 咁我哋系咪之前讲过呢部嘢 啊？系， 其实呢部嘢几好用噶嘛。 系啊，呢、這个米格29 block 30啊嘛，七十啊嘛 ，block 70，你当做个 F 16咁玩。咁咧，米格35咧，大家知道米格35其实个变奏版，其实佢原本系米格29嚟噶。 系啊，加大少少啦，雷达强咗啦， 即系嗱，佢首先个内油系多咗啦。 因为内油多咗，有古仔讲嘅。 系， 你记得咧，米格29嘅时候咧，佢谂住做埋呢、這个。全方位做埋对地攻击噶嘛，好似 F-18 咁样。 系， 咁佢咧个驾驶舱侧边咧，个上面嗰个位咧， 系 有呢个啲嗰啲百叶链啊，几块嗰啲咧，可嚟咧吸啲气由上面吸气落去引擎度嘅。 系， 即系等你低飞嘅时候咧，唔会 吸咗啲沙， 吸咗沙尘。 系， 第一样嘅问题就系、是、呢部机咧，就系因为呢个位本身可以摆好多油下嘅，其实， 哦， 嗰个位就冇咗，做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吸气管就结果冇咗位。 哦，叫一摆少油，可能都摆少成一两吨。 所以咧，就俾啲军事评论家咧， 系 就串佢， 你话佢哋话由呢条河到嗰条河都飞唔到啊！ 系啊，你知俄斯好 Q 大噶嘛？ 好大系啊！ 咁样咧，笑啊！你系米格廿九， 系， 不过得米格十九嘅续航力， 咁衰，但系战斗力劲好多， 真系劲嘅。但因为佢你如果你要你个航程，你要孭住两个油缸啊嘛。 系啊， 所以佢咪嗰个灵活性咪大减咯。 同埋第二就系咩咧？个吨位本身已经唔系多啊，因为你米格廿九系中型机 啊。系啊，同埋始终你。苏联系嗰阵时摆晒啲最靓嘅嘢，系摆晒喺苏廿七度。 系， 所以你用到米格廿九嘅时候，已经次咗级噶啦啲嘢，放电啊嗰啲嘢已经次咗，雷弹次咗级噶啦。 佢哋嗰轮系苏霍伊系红啲嘅， 系啊， 嗰轮系。所以其实米格廿九几惨， 嗰阵时几惨嗰阵时，咁啊米格廿九 K 都俾人雪咗，雪咗十几年先攞出嚟。 咁你有个甜心爹哋啊嘛， 系啊， 后屘有印度呢个甜心爹哋，咁啊冇事啦，系咪？ 系 啊，印度讲开讲两句啦，印度近排好似同好多国家合作。 系啊， 又同马来西亚合作系咪啊？ 系啊， 听讲，不过咧都印度就冇咁开心住，因为其实都系大家系制衡中国吓。 系啊， 咁你系咪真系真心揾你去合作？ 攞啲正版嘢打你老翻啊！ 系啊，所以好难讲啊都。嗱，不过嗱，讲翻呢单啦。 系， 咁咧就米格三十五咧，今次原来咧系有个 target 嘅话， 系 个 target 系咩？今次想做呢个嘅蓝载机， 系 系啊，想改进做蓝载机。 我唔难啦，有廿九 K 啊嘛， 因为佢本身嘢个以前嘅旧版就系廿九 K 系啊。 咁廿九 K 头先阿 Alex 讲咧，就系依家入咗甜心爹哋之后咧，就终于可以降落咗去航母舰啦嘛。 系啦， 咁依家咧，嗱，你已经成为咗可以降落航母舰嘅蓝载机啦，正式可以同呢个嘅咩咧 F A 十八系嘛，大熊猫系嘛，同埋呢个歼十五， 熊猫冇咗， 同一个殿堂啦，终于变咗蓝载机啦，阵风 M 应该咁讲啊，呢啲机，所以你唔多噶依家，咁咧就佢依家想咧将米格三十五咧改进做呢个蓝载机。 系， 佢哋话咧做紧一个高强度试飞，系咁咧，同埋要做一个电子对抗。你知其实呢个年代打信息战，头先讲， 系 其实信息战咧有个最难打咩咧，就是、电磁波大家发嚟发去咧， 系 你一系就压制住人哋个电磁波， 系 咁你压制人哋电磁波，又唔好俾人哋咧干扰翻你， 系 咁所以个电子对抗就好紧要。而家啲机咧老实啦，呢 part 唔得咧就冇用噶啦。咁有啲咩机系唔会俾人电子抗扰咧？我谂紧系咪就二代嗰啲啊？ 啲螺旋桨机， 螺旋桨机啊，就唔惊啦。 系啊， 但系问题咁慢都死紧，死紧，所以咧就好大镬。咁所以北韩有机会炸到俾嗰啲军舰，因为佢嗰啲螺旋桨 系 飞过嚟睇唔到，睇唔到 N 二螺旋桨 系啊，细得滞睇。 我仲话超低飞添， 仲要好慢， 好慢，超低， 好似气球飞过嚟。咁咧，米高扬嗰边啊，就话咧米格三十五咧，我哋系咪讲咗2019年试飞完成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到时可以参考。咁印度招标， 咁啊目标咁系卖几目标卖几多部啊？ 目标卖几多部啊？ 系啊， 好似卖应该系超过100架， 系咩？ 系啊，超过100架噶， 即系有得谂。 系啊，佢哋话啊嘛，有个招标咧就系印度依家开咗100亿美金， 系 就想买126架机，就多用途战斗机。 即系宁愿要呢架米格三五都唔要你个苏五七，真系几丢面啊！真系。 因为苏马七好似有骗局啊，但呢个就俄罗斯骗局啊。Alex 新发明，喂，应该 Wikipedia 大家系咪应该帮 Alex 写翻个俄罗斯骗局？ 英文叫咩？ 叫做Russia fraud 咁样。咁讲翻嗱，做126架啦，喺印度嗰边。咁我哋之前咪讲过阵风中个标嘛， 系。 但系因为印度唔知缩骨定咩事咧，后屘唔要啦，我要 阵风唔系阵风 M 嚟嘅，好似 唔系嘅阵风嚟噶咋，结果我要三十六架。咁样咯，咁依家咧米格三五有两条路行，一个咧就参加印度呢个计划，咁咧就嗱，你买咗三十六架，即系仲有大概100架啦，就食咗佢，哇，咁我都唔少钱喎， 转咗蓝载机都 OK 嘅。 如果佢另外一条路咧就走蓝载机咯，因为印度依家做三个航母舰啊，咁咪第二架都未整好啦，第三架话整啦，咁起码个合约你完咗第二架，你喺上面应该装20架都得啩。 得，应该得。 得啦，系嘛，即系辽宁号都可以装翻24架 size 噶。 系啊，咁所以其实同系咪姊妹男啊？同辽宁号应该都好 friend 嘅。 辽宁号大啲， 系嘛？ 辽宁号大啲， 佢细少少， 机会吸细少， 四万几五万吨， 四万吨嘅度。 咁应该都勉强都挤到大概廿架嘅。 系啊， 系啊，咁所以如果可以卖到廿架米格三， 同埋你米格，你米格三廿九 K 嗰啲又细啲咧。 哦，咁系。 冇咁大部咧。 同埋佢话自己有隐形技术噶吓。我唔知佢隐形喺边度啊？嗱，首先你大家见到嗰个尾翼系垂直噶， 插咗水咪隐形咯。 插水，蓝嘴机插水， 插水 边啊？隐形嘅，我见唔到你攻击。咁你发觉佢个垂尾咧系直噶嘛？ 系啊， 九十度角噶嘛？咁我唔知佢点直。可能另外你睇呢啲位咧有冇做隐形啊？ 我觉得 我就觉得冇咯。进气道有冇隐形啊？ 冇啦， 好似冇啦， 直出直入啊， 直肠直肚噶嘛，所以我就觉得问问地咯，系啦，咁所以咧米格35咧就终于出到世啦，因为之前系冇水啊，即系而家开始有水啦， 希望唔系骗局啦， 系啦，我觉得呢个应该唔系骗局嚟嘅，同埋咧最紧就米高扬咧就死噶啦，你呢架嘢都卖唔到冇噶啦，真系， 哦，米高扬死个 department 嚟嘅啫嘛，而家 系嘛， 系啊，几间俄斯厂 合并埋 合并咗噶啦， 但系呢个 department 如果真系再咁接嘅话，不如全部 收货依出就算啦， 系啊， 所以咧米高扬咧点都要教教佢啊！我觉得佢呢个米格30系翻身之作嚟嘅，即系如果你俾佢搞得掂，老实唔使多啦。伊朗买翻啲，伊朗系咪买枭龙啊？ 系啊， 买呢个算啦，不过贵好多， 系啊， 贵好多。枭龙2000万啊嘛， 系咩？ 系啊，2000万 出边你买一部训练机嘅要， 所以枭龙咪抵咯， 系 啊，但系会跌嘅，你自己谂嘅话。咁另外咧就米格35咧，我估价钱应该介乎5-6千万啦。 生唔兜得啦， 我估5-6千万啦。 我谂你7-8千万。 佢唔敢标咁高噶， 系咩？ 因为你仲有另外一架苏35咧。 苏35嘅个亿 就应该如果你同你唔 friend 咪1亿咯， 系咯 ，friend 啲就可能8千万咁。 我真系呢个平， 大陆唔使1亿噶，好似 系咩？ 大陆好似唔使1亿嘅，印象中系啦，大陆系争少少1亿啦，1架，所以都贵，所以大陆都系卖24架啫嘛。 哦， 系啊，好呢只嚟呢度先。